白蚁。不过它从小就跟别的白蚁不一样，虽然它像大多数其他的白蚁一样，它会啃那些枫树、松树或者橡树，不过它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啃下来吃到肚子里，而是把它的食物玩了起来。妈妈对它说，你在浪费好好的粮食，你难道不知道那些住在南极洲的白蚁都在挨饿吗？他们的耳可没有这么好的木头可以啃。罗伯托没有回答，他正在忙着为成为一名著名的建筑师做白日梦呢。罗伯托真的很想当建筑师，其他的白蚁都嘲笑他。 你们听说过白蚁想当建筑师的吗？ 罗伯托，我想你应该去当厨师才对。 可是罗伯托不想煮饭，只想建房子。其他的白蚁都在啃别人的房子，破坏别人的房子，可只有罗伯托，他想开始新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必须离开了，必须离开这群破坏建筑的白蚁。 罗伯托提着行李，坐着火车来到了昆虫中央车站。这个车站可是在大城市里，繁忙拥挤，到处的嗡隆嗡隆嗡隆响。哎呀，城市真是一个你能建造梦想的地方，在这儿你能被别人认可，在这儿你不会被其他的白蚁说不行。罗伯特那闪着光的理想就像城市里那些高高的大楼一样。可是在大城市里，梦想也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罗伯特没有地方住，他只能在蜱虫经营的廉价跳蚤旅馆里租下一个很小的单间，和臭虫一家一起合住。当罗伯托介绍完自己以后，他就给臭虫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张小床。臭虫们很满意。睡了一夜好觉以后，罗伯托开始在城市里寻找建筑师的工作了。只是刚开始进行的不那么顺利。他先去了建筑师福满克劳埃德赖特那里。 建筑师说，给我看看你的作品。 可他现在还没有作品呢。接着罗伯托又去找了跳蚤维西密斯凡德罗。 他说，在我的房子里没有白蚁。 然后罗伯托又去找了安东以奥高迪。 他说，我很忙，别烦我。 唉，罗伯托慢慢爬回家，觉得自己像个害虫。这时候他不小心和一只苍蝇撞在了一起，他嘟囔了一句，嘿，好好看路。可是没想到那只苍蝇竟然哭了起来。苍蝇很难过， 我没地方去了。 罗伯托刚想安慰他，没想到身边有一只木工蚁正在固定摇摇晃晃的工作棚，差点儿一下子把钉子敲到罗伯托身上。接着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大群蟑螂，它们飞快地跑着，差点撞翻了罗伯托。原来它们正在被捕食者追捕。这时候一只看起来好像很慌张的瓢虫又一头撞到了罗伯托的怀里。瓢虫哭喊着， 我的房子着火了，我的孩子们都不见了。 罗伯托发现原来遇到困难的虫子不止他一个人，而且他的困难其实也不算大。罗伯托希望自己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可是一只白蚁能做什么呢？跳蚤维西密斯凡德罗是这么说的， 哼，白蚁只会搞破坏。 可 罗伯托心想， 我要让跳蚤建筑师看看白蚁也能搞建筑，我会证明给所有的人看。 他爬上楼顶，拿着他的工具尺子，对着整个城市大声喊出了他的愿望。 回到旅馆以后，罗伯托想出一个计划。首先他画出一张草图，接着便开始画房屋、街道、商店和游乐场，最后整个昆虫社区都被他给画出来了。他向臭虫一家宣告， 现在就剩下选个地方盖了。 为了找到理想的地方，罗伯托在整个城市里都找了个遍，最终他发现了一个被人们遗弃的完全塌掉的建筑。 哦，那简直就是一堆废墟， 到处散乱着旧木头架子和垃圾。 这正是我想找的，对，就是这个地方。 罗伯托开始工作了，他拿了锤子钉子，锤锤又钉钉，他拿了锯子，磨磨又锯锯，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 他就像个魔术师，经过他的努力，把破破烂烂的街区变成了精致非凡的公寓大街。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是一件艺术品。 可是罗伯托并没有在他的艺术品上签上他的名字，而是悄悄地把钥匙送到了每一位新住户的手里，然后他就把他的设计图卷起来回家了。 拿到钥匙的虫子们特别吃惊，也都回了家，回了他们的新家。 那只没地方可去的苍蝇，哦，它的名字叫地坨，它高兴地嗡嗡嗡，它宣布， 哦，我又成家营了，不用再到处乱飞了。 接着木工伊格兰特到了，他把工具腰带解下来放在了新房子的门廊上，他笑开了花， 我现在有自己真正的木工工作室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那群蟑螂， 他们庆祝起来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睡在沙拉里了。 最后瓢虫多蒂带着他的孩子们搬进了新房子， 太完美了，还是防火的。 很快消息就传开了，每个人都想知道是谁修建了这些令人吃惊的房子。 谣言满天飞，虫子们的触角吱吱吱地传递着信息。 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芭芭拉·田别特斯想进行独家专访， 还有罗宾·水志奇， 哦，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家伙， 他想让建造者替他建造房子来赚钱。 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导演斯蒂芬·春相伯格想要拿下电影版权拍他的故事。 还有互联网的著名大佬戴安·蜘蛛耶想要在互联网抢先报道这位建筑师的事 儿。还有昆虫问讯报，他们决定将为第一位曝光建筑师的虫子提供奖励。 整整一个白天，赏金猎蝶飞来飞去， 新闻黄蜂涌入大街，夺人眼球的象鼻虫从木架子里爬出来， 直到深夜，快门甲虫终于咔嚓一声抓拍到了第一张照片。第二天一大早， 各大报纸、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都登出了这个消息。 哎，快来看，快来看呐！白蚁把老街区改造成新公寓了。 住在新公寓里的苍蝇地坨嗡嗡地叫着：“ 是罗伯托，他是我们的英雄。” 一夜之间，罗伯托成了热门人物。建筑师给他提供工作，出版商想要写他的故事，瓢虫们给他写情书，还有各种虫子朋友都为他举办盛大的庆典。 当庆典到达最高潮的时候，市长揭开了放在城市公园里的罗伯特铜像。哇，罗伯特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成了昆虫界最有名的建筑师。在学校里面，学生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他设计建造的房子有的还成了博物馆。最棒的事情就在于，以后每当白蚁宝宝们玩他们的食物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木头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会说， 哎，保持创造力，宝贝儿，没准你长大了就会成为下一个罗伯特。 哎呀，真难看。 我吗？ 哎， 当然不是我了。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唐耳朵， 你难看，你很好看，小青姐姐。 你看我穿这件裙子。 哦， 好看吗？ 好像是有点难看。 这件裙子是10年前买的，现在我已经长胖了，穿不进去了。 穿不进去呢。 哎，我今天晚上要参加一个晚会。 哦， 每个人都会穿得很漂亮，可是我发现呢，我有的衣服颜色太深。有的衣服颜色太浅，有的衣服呢虽然好看但是太冷了，有的衣服呢虽然好看但是太热了。 我们穿衣服还要跟那个环境要搭配。 对 吗？ 你想我去参加晚会的路上是不是很冷 啊？是 的。我是不是要穿得厚一点 啊？对。 可是到了晚会屋子里面很热，是不是要穿得薄一点 啊？对。而且人家还有灯光， 对， 还有音响，还有地毯。 你看我在他那儿吃饭的时候，我当然希望能够坐着吃，穿得舒服点。可是我站起来跳舞的时候呢，我要希望我有个大裙子 啊。 哎呀，可是等我上台讲话的时候，我又不希望上楼梯被裙子绊住。我又希望我的裙子短一点。可是我怎么可能一个晚上穿10种不同的衣服呢？ 哎，我想到了。 什么？ 问问熊伯伯。 又问熊伯伯？好吧。当当当。 喂，有人吗？ 熊伯伯，是我和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哦，你们好啊。 哎，熊伯伯，我今天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晚会。我希望呢，我能够随时变换我身上的衣服。 哦，没问题。我最近刚发明了一台机器，可以帮助你随时的换衣服。 啊，就是这个吗？ 对。 哎，熊伯伯，那怎么就像个小火柴那么大呀？ 对呀，太小了， 方便携带呀。 那我只要装在口袋里就可以了。 是的。 那怎么变？ 上面你看，1、2、3、4、5、6、7、8、9、10，你按不同的数字，就会根据当时的环境换上不同的服装。 哦，太好了。哎，那借我们用用吧。 哦，没问题。哦，用好了，呵呵，谢谢我吧。 掏耳朵，掏耳朵，现在我要出门了。 好的。 我就穿一件睡衣就可以出门了。 太好了。 现在按1。 嘣。 哇，变成毛茸茸的大外套了。走在路上一点也不冷。哎，上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 好。 这外套实在是太大了。2。 嘣。哦，是一套泳衣。 不过泳衣在公共汽车上有点不合适吧。 是， 再按一下 3。嘣。 怎么变成滑雪服了？ 啊， 在公共汽车上穿滑雪服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是的。 再按4。 嘣。哇，是电力工程师。 可是我是要去参加晚会呀。再按5。 嘣。厨师。 天哪， 晚会 我是去炒菜的。 啊，就是。 哎呀，再按6。 嘣。 啊，这下变成演出服了，这么大的裙子被踩来踩去的。再按7。 嘣。 咦， 服务员。 哎呀，我又不是去当服务员。再按8。 嘣。草裙。 10。 嘣。 鳞片。4、5、6、7。坏了。怎么只有上衣没有裤子了？ 啊！我给你挡着，给你挡着！ 我要回去找熊伯伯算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妈妈刚学会开车不久，手还有点生，一会儿着急就开着车拉呱呱上学去。快要经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遇上了黄灯亮，呱呱的妈妈就赶紧猛踩刹车，与此同时从后车镜看到车后边的公交车也在剧烈的点头当中，看来公交车也急踩了一下刹车。这个时候呱呱对妈妈说了， 妈妈，你这样急刹车太危险了，会出事儿的。 妈妈当时惊魂未定，惊慌失措地说，啊，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听说这闯黄灯一次就要被扣六分呢，是不是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呀，这还是不闯为妙啊，啊，怎么办怎么办呀。呱呱这个时候不屑一顾地对妈妈说， 扣就扣呗，扣掉六分还有94分呢。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妈妈都会给呱呱讲故事，呱呱听得津津有味，总是听了一个还要听一个。那天晚上妈妈读了几个呱呱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她越听越精神，而妈妈呢却越讲越困。最后妈妈央求呱呱说，哎呀，儿子不讲了行不行，啊，妈妈都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妈妈，你可以闭着眼睛读。 有一天早晨，妈妈送呱呱上学，看着一些家长送孩子来上学，有的开车，有的骑摩托车。这个时候呱呱问旁边的妈妈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买一部摩托车？ 妈妈回答，哎呀，现在咱们还没必要买，主要是妈妈的钱比较紧张。呱呱听了之后点点头，非常笃定地对妈妈说， 等我长大赚钱，我就要为你买一部摩托车，那时候你就可以用摩托车带我上幼儿园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阳光起点幼儿园的王一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秋天的颜色。 我问小草，小草轻轻地告诉我说，秋天是黄色的。我问枫叶，枫叶沙沙地告诉我说，秋天是红色的。我问松树，松树大声地告诉我说，秋天是绿色的。我问大地，大地骄傲地告诉我说，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啊，我终于明白了秋天那美丽的颜色。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秋天的颜色。我问小草，小草轻轻地告诉我，秋天是黄色的。我问枫叶，枫叶沙沙地告诉我，秋天是红色的。我问松树，